四，生词，钱包，大厅，以内，预定，帮忙，退，这，窗口，卖，白天，硬卧，软卧，护照，广告，检查，签证，行李，挂，停，图书馆，礼堂，讨论，办法。